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于磊出生于1983年，他是山东人，14岁就进入中国北方戏剧学校开始专业曲艺学习。他先后师从于田立和、童守本、刘俊杰、寇耕如、杨志刚、魏文华、李立山、李伟健等相声表演艺术家，多次在全国性曲艺大赛中获奖，成为相声界的一名新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于磊、傅朝奎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数来宝》。在2002年，于磊考入中国戏剧学院继续深造，除了学习相声、快板、小品等传统曲艺课程外啊，他还将学习的范围扩大到影视、话剧、京剧等其他艺术门类。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于磊、傅朝奎合说的传统相声《数来宝》。 给您表演一个小段，让您看看我这个新人的基本功扎不扎实。给您先说一段，怎么说呢，有点紧张啊，先说一段单口相声吧，好吧。啊，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 哎，你这就开始了吧？ 是您开始了吧？ 哦， 我怎么还占便宜呢？ 不是不是，你让你开始吧，开始吧。 不是我先 开始。这个节目你注意听啊，开始了。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孙子， 哎， 有完没完？ 不是，我这看来你 少来这套。 你自己站那有点孤单，我这不上来帮你表演。你这人老不领会我错我这意思，你 就你 怎么了 啊？ 帮你表演这个节目多好啊，俩人跟您合作， 帮我表演。 对啊， 你会什么呀？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就你 啊， 什么都成。 你看， 别叫我问住了啊， 问不住。 说学逗唱， 来吧。 京韵大鼓会唱吗？ 学过。 话剧会演吗？ 演得不错。 河南坠子， 最拿手。 快板书数来宝， 教一堆徒弟。 你要死啊？ 怎么了？ 你要脸吗？你还 怎么了？怎么了？ 好嘛，年轻轻的上来说你什么都成。 那当然了，不能谦虚，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过分的骄傲就是作死，知道吗？ 什么叫作死啊？ 快板书数来宝你唱的最好， 教一堆徒弟。 行啊，今儿来着了 啊。 来，别的我不给你抬杠 啊 快板书你唱的好， 没问题啊， 给我们大伙来一段行吗？好，朋友们， 这不今天是相声专场，不唱快板，改天吧。 哎，外行吧，外行吧，这都不分家。哎，你听，你这你爸爸， 你也可以叫爷爷。 少来这套，你唱 啊 你唱啊。 这个不是今天不是博大伙面子，主要是今天呢我没带着斧子过来，唱 木匠是吧？ 啊， 怎么还带着斧子过来？ 就是那个手里他们管 碟子是吧？ 板儿， 竹板儿是吧？ 对对对，也有叫节子的。 哎呀，行行行，要不说你来着了吗？ 怎么了？ 你没带不要紧。 没带呀。 我们这儿都预备了呀。这，哎，你看，哎，我们这什么没有啊？ 什么？你准备这干嘛？你 好家伙了，就为了你来吧。 那咱就来一段。 数来宝。 来一段，来一段， 来来来。哎呀。 怎么样？啊， 祖上要过饭呢？ 什么叫要过饭？我最讨厌听这句。记住了，我们从来都不要饭。 那你们 要钱？ 唱唱唱！ 听着， 数来宝，数来宝，数来宝。 打起我的竹板不 啰嗦， 表一表。 好， 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武松弟兄报仇杀了嫂。 哎，先别杀，先别杀， 杀完了。 首个不是您这一张嘴就业余了？ 怎么了？ 不是咱台下可有懂行的观众？ 不怎么了？ 他刚才唱那个叫快板书，武松打电的劫行车什么快板书，这是？ 对对对。 你知道什么叫数来宝吗？ 什么叫数来宝啊？ 数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哪三快？ 眼快、心快、嘴快。 眼快， 发现目标； 心快， 编出词儿来； 嘴快， 跟着就唱出来。 哦， 讲究是现编现唱，你得唱的是活词儿。 嘿， 懂吗？ 嘿，说这么热闹，你行吗？ 不知道。 说这么热闹，这样好不好？人说这么专业，再让他来一段怎么样？现编现唱，来，你来。 这你这叫这作死，你这 来吧， 让你看看什么叫专业的 什么叫专业的 啊。我一拿板一站，这个范儿就比你专业。 哟，咱们看看这范儿啊， 什么叫艺术家的气质。 哎，打住，就这姿势保持住，就直一个枪子儿啊。 甭废话， 来来来 打。 这是要钱的， 唱活词啊！ 唱活词，唱演出啊！ 这个打竹板儿，咱们点儿对点儿，咱今天唱段活词小快板儿，咱现在不唱过去的老一套，咱把这个新的内容来介绍。今天到场的朋友真不少，我先向大家问声好，朋友们大家好。看见了吗？服啊， 就这个 嗯， 张嘴就唱。 来呀来呀，装没有，来吧来吧。现编啊， 这个打竹板儿 哦， 是点儿对点儿， 嗯， 今天咱们唱段活词小快板儿，咱不唱过去的老一套， 哎，不是， 把新的内容来介绍。 哎， 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不少， 嗯， 我也向大家问声好， 谢谢。 听见这雷鸣般的掌声了吗？ 唱的是真不错， 就是， 可惜呀， 啊， 我不收干儿子。 什么叫干儿子？ 你不想拜我，你这跟我学什么呀？ 听一遍就会，脑子多快。 你少来这套 啊， 你得编新词啊。 编新词啊，你得点题呀、 啊。 点出题来给你唱。 你还有这能耐？ 那是、 啊。我说什么你能唱什么？ 没问题。 我就在现场找题了。 来吧。 刚才我就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 咱们现场的朋友 啊， 戴着金丝眼镜的特别多。 是吗？ 显得特别有气质 啊， 特别好看。就给我们唱唱这戴眼镜的事儿吧。 就这个 有词儿吗？ 张嘴就唱。 来，戴眼镜、哎、 戴眼镜， 你有病啊、 哎、你看这姿势怎么样？ 你们家这么戴眼镜、啊、 戴眼镜、 不是 戴眼镜，戴眼镜， 戴四副眼镜，你瞎呀？ 戴眼镜 有完吗？ 你说你为什么戴眼镜、哎、 这你也管？ 我仔细看 啊、 我留神观， 怎么着？ 这些位的眼镜不一般。 怎么不一样啊？ 又漂亮 啊， 又大方，电灯一照亮堂堂、样子美样子精，又挡沙子还又挡风，200里地看得清。 这是眼镜， 这是望远镜。 你望远镜， 不论是大人小孩，男人和女人， 怎么样？ 戴眼镜显得有学问， 会说话啊！ 您本来长得就不赖，戴上了眼镜，您更帅了。这个戴眼镜 啊， 可戏留神。 怎么呢？ 这个相声艺术爱逗哏。 对， 您前仰后合，哈哈笑 啊， 当心眼镜往下掉。 那怎么办呢？ 您要怕摔碎了眼镜片 啊， 鼻子上抹点502， 粘上了。 您认为这个法子不太妥？ 不好， 眼镜不要，都送给我， 谢谢。 我这一会儿下去收点眼镜上来。 偷眼镜的是吧？ 什么叫偷眼镜？ 你不是，您这唱的怎么不怎么样啊？您 多好啊，眼镜不要送给我。 不是不是不是，您这个这一段你前面编的还行，后面那个结尾不好。 这多好啊，还不行？ 你再不这么着吧， 啊， 我再给你换个题。 可以啊， 刚咱就随便出题呗， 啊， 给你出个有难度的。 可以啊， 还是在咱现场出题。 哦，现场能出题？ 刚才我就发现， 发现什么了？ 咱们现场来的年轻朋友也不少， 啊，这就好多年轻人， 嗯，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真能看出来。 俩人来的， 是吗？ 带着男朋友来的， 有； 带着女朋友来的， 有； 带着你媳妇儿来的， 带，没有。带我媳妇儿来， 哎，你就唱唱这搞对象这事儿行吗？ 我搞对象这事儿， 我唱唱搞对象， 那没问题。听着， 来来来， 你让我唱，我就唱。 好、哦， 你叔叔在那儿搞对象，你 说哎呦，哎，别瞎唱 啊！ 眼神怎么还不好呢？不是我叔叔， 那后边那位， 那是女的。 哦， 别说，不是我叔叔， 看错了，嗯、那位不是你叔叔是吧？ 我叔叔。 你舅舅在那儿搞对象， 你舅舅， 你姑父在那儿， 你姑父， 你姨夫在那儿， 你姨夫 搞对象的谁呀、啊？ 我大爷。 哦，您是他大爷是吧？ 你谁大爷 啊？ 我跟你说，跟我非亲非故没关系，你就别唱我这事儿就完了。 就是不认识， 不认识， 就搞对象的 啊，就这事。 那也有事，听着， 来来来来， 这个搞对象。你说你为什么搞对象？ 不，这你也管？ 搞对象的规矩多。 什么样啊？ 一男一女最适合。 绝大部分是。 还有一少部分呢？这个搞对象的规矩多， 嗯， 是前头少来后头多。 那干嘛呀？ 得说话啊，也黑呀，得说话，干点什么事儿？ 你看你个倒霉德行。 不是，后边后全在后边呢。 清静不就完了吗？ 哎，这个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量商量就办喜事儿， 结婚了。 结婚的一对挨一对儿，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哎，你说这干嘛呀？ 听说你还没对象？ 不是，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好啊，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不，哎，不去。 介绍一西藏， 太远了。西藏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喇嘛给你主持婚礼，多。 不是你们家结婚找一帮喇嘛主持？ 深沉呐，慢慢慢慢慢。 这和尚怎么还骂街呢？ 不是念经， 少来这套 啊！ 不是你不明白啊？ 怎么了？ 我呀有对象。 大伙上眼就这模样，愣能有对象？ 那人家家有扶贫任务， 哎呦，你管我年底就结婚了。 哦，你 啊， 年底结婚， 可不嘛？ 那就别唱别的了。 怎么了？ 唱你结婚怎么样？ 就唱我的喜事。 你这大喜事， 编好词儿。 厅长，这个你结婚， 好、哦， 你跟我说 啊， 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瞧瞧， 气 我！ 怎么？ 怎么火葬车像话吗？ 咱们同学不是在那儿开车吗？这车不花钱。 你少来这套！你什么倒霉同学这是？你谁家结婚不是小轿车啊？ 小轿 你换车啊？ 啊，这个你结婚 啊？ 你跟我说 怎么呢？ 我给你办辆火小轿车。 火小轿车？ 这个你结婚、 啊、 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不能够 啊， 我们家地儿大了。 那我送了啊， 送 煤气炉、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动椅、折叠桌、大花圈的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我往你们家搁，我都送你们家去。 怎么了？ 怎么要死人呢？是怎么着？ 哪死人了？ 送大花圈、骨灰盒这个。 谁说大花圈、骨灰盒？谁说的？ 你刚说的你。 我说的， 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不可能，我能说这个吗？ 你说的，哎，咱问问朋友吧，刚才是他唱的那样， 是我唱的吗？ 还说什么？ 你带着家属来这不行，你这这么多亲人不行，你舅舅舅妈的都坐这不合适。 我哪儿那么些舅舅舅妈呀？ 这样好不好？咱们再听一遍，咱不抬杠啊，不抬杠啊， 啊，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大伙儿，你再来一遍。 哪有大花圈、 啊、你得唱啊。 送煤气炉、 啊、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说我哪句错了？ 不，你等会儿有点晕啊，我倒吗 行。 大花圈、骨灰盒 啊， 大花篮、饼干盒。你说你挑这倒霉字眼儿吧你？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那行了，那就往屋搁吧。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啊， 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这个饼干盒 啊， 它带花边儿， 嗯， 这卖的全是功夫钱，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放相片。这饼干盒 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你看这不讲理，我哪句词里有骨灰盒？ 你废话，你唱的清楚。 我唱什么了？ 你刚才唱的 唱 上边沿下边台，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相片，这不骨灰盒吗？这个 这是从美国新引进的新样子。 你少来这套 啊！ 我就要老样子。 老样子 啊？ 这个饼干盒样子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哎，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好啊， 咱买白纸写黑字儿，你们家里头办喜事儿， 这是办丧事儿。 怎么了？ 怎么还买白纸写黑字儿？ 对，得写完了以后贴大门外头， 写着树报不周是吗？这不办丧事儿吗？ 这个纸选错， 色儿不对， 换纸。听着，买绿纸， 蛤蟆。 买黄纸， 烧纸。 买手纸， 好嘛，憋不住了是吧？你们家结婚买手纸？ 不是，我 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对，买红纸写红字儿， 那看得见吗？那个好家伙了， 不是，那写什么字儿啊？ 谁家不是买红纸写金字儿啊？ 啊，对，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 这对。 就听见汽车喇叭响 啊，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回来，怎么俩新郎像话吗？ 我、 啊、 伴郎，半个新郎，咱俩 你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人出去， 不就你一个人出去？ 啊， 我不放心呐。 你算干嘛地呀、啊？ 不是我这伴郎，我跟 我一人出去。 你一个人出去？ 对啊，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哎， 敲锣打鼓喜洋洋 啊！ 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我媳妇。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 啊， 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 啊， 大家伙伸脖瞪眼睛。 怎么了？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 啊。 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怎么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家伙静默五分钟， 又改了追悼会了是吧？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啊！ 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 好 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哼 啊！ 你往脸上看，头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啊！ 我娶一猪八戒是吧？ 你的眼神不太好， 怎么了？ 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这 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 啊。 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怎么样？ 跟芙蓉姐姐差不多。 哎、这还 喜盈盈啊，笑呵呵， 啊、 含羞叫叫的下了车。 啊、 你往脸上看，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大眼俩酒窝，内穿红袄大花格，肩上围着大围脖，头上扎着白头绳，怀里抱一骨灰盒。 我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于磊、付朝奎合说的相声《鼠来宝》。在上学期间，于磊从同学们那里啊学习了各种地方的曲艺，还学会了安徽话、东北话和东北二人转快板书。因此呢，他表演起这个段子来是得心应手。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阿桑的《叶子》。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心要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了。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我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